咁啊，另外嘉賓咧嚟過好幾次嘅啦，就呢個莫少嘉咧，就以前係我哋個台咧講過重撥，講過啊音頻治療。咁啊，莫少嘉，你而家仲係咪個 title 仲係音頻治療師啊？ 大家好，飛哥好啊，好耐冇見啊。冇錯，而家咧仍然咧係一個音頻治療師啦。咁亦都係咧就係有做呢個重撥嘅演奏啦，同埋呢個係治療方面裏面都有做嘅，基本上係啦，冇錯。 咁啊，我哋今晚咧就。讲西洋占星学咧，我想未讲西洋占星学之前咧，先同两位倾倾，即系占星学。首先唔好讲西洋先，西洋即系占星学嘅其中一个环节啦。咁我哋第二下一个环节咧，我先专讲西洋占星，因为占星学咧个范围好广泛啊，就话历史亦都好长。咁啊，其实都好多家好多派嘅，主要就有西洋占星学就。對照我哋咧有中國占星學， 冇錯。 咁啊，仲有古埃及嘅占星學喎，仲有依個係 Mesopotamia 即係依個兩河流域嘅占星學喎。 嗰個係美索不達米亞。 係啊，仲有一個叫做瑪雅占星學喎。誒，仲有一個英國人叫 Alice Bailey 咧，佢又結合印度嘅占星學，又整一種叫密宗嘅占星學喎。 冇錯。 所以你講依個占星學咧，就非常之。范围讲，我哋就讲唔到咁散咁多，只系首先咧，而家成日讲星座，星座报纸日日都话讲星座嘅命运啊，今日嘅爱情情况如何啊，点样有咩运程如何咧，都系讲西洋星座。 冇错。 咁啊，阿 Kit 又可唔可以若讲下西洋占星学同中国或者印度嘅占星学有咩唔同咧？ 印度占星学咧，其实佢会比较注重喺家庭上面咯，因为佢哋咧好多时候咧系讲家族好紧要啊。佢哋古代印度嘅时候，咁就以帝王占星啦。咁中国咧占星学咧，当时都系有混天仪啦，亦都系讲其实系一啲嘅皇帝先可以用嘅啫。佢哋有国师嘅，咁然后嗰啲国师咧，可能有啲系识即系睇。天文地理啊，就會幫佢哋睇下啊一個王朝嘅誕生啊，或者係國家嘅興亡啊，揀邊個繼承人啊，打仗幾時出兵好唔出兵好呢一種類型嘅。咁當然啦，西洋都會有呢部分。咁但係演變到後來咧，而家好多去到民間嘅咧，就係講個人嘅部分啦。咁佢 combine 咗，因為西洋方面會有心理。占星嘅，咁就加咗好多心理啊、后现代医学、科学嘅元素喺里面咯。 咁啊，莫少嘉咧，你啊对西洋占星学同中国占星学或者印度占星学，而家成日出坊间成日出咗一个叫印度神童， 系啊， 预言有啲咩事发生，又根据印度占星学， 系咯，啊，好似好多啊，好似好多。 咁但系问题，个个自己听个印度神童喺度乱噏啫，但唔知佢嗰个印度占星学系乜乜东东，冇人介绍。 其實咧，佢喺呢個印度神童未出嚟之前咧，我對於呢個印度占星學咧都唔係咁多認識嘅。基本上嗰陣時，即係占星學咧都係即係頭先之前講啦，美索不達米亞嗰兩河嘅占星學個起源啦，最早嚇嗰個係公元前幾千年啊，差唔多。咁啊，一路去到最盛行就係最多人講盛行就係埃及同埋呢個希臘嗰啲咯，嗰邊就比較多啲，係啦咁樣咯。 其實兩個一個好大嘅分別咧，我哋今日就話雖然講西洋占星學。其實西洋占星學咧，最重要嗰個內涵咧，佢其實係以太陽為主嘅，因為佢睇過個所謂黃道，黃道即係話我哋以前古人咧以為個太陽繞住我哋嘅地球都喐，地球就唔喐。咁啊，後來我哋發覺到咧，其實唔係個太陽喐，係我哋嘅地球喐。由於我哋嘅地球喐咧，睇到個大太陽咧喺春夏秋冬四季嗰個位置都唔同。咁啊，根據太陽嘅位置咧，就畫咗個叫做黃道。咁我就睇個太陽嘅，但係中國嘅占星學同埋西洋嘅同印度嘅占星學咧，佢呢啲甚至兩河流域嘅占星學咧，其實就唔係太陽神嘅文化，唔係太陽文化，係月亮文化。所以佢哋睇嗰個咧唔係叫黃道，佢哋睇嗰個叫白道。所謂白道咧就講月亮繞住個地球喺度公轉。咁我哋中國人咧，早話就話月亮繞住個地球公轉咧，一個月一個月咧就27.33，所以我哋一個月咧通常舊歷計咪28日到咯。所以中國人咧就根據依個每一日停一停，所謂星宿啊，宿嘅意思就喺嗰度住居，即係旅館，即係28日嘅旅館叫228星宿。咁我哋中國人就攞28，印度人就攞27。即係其實27同28之間咧，你問題你分別，我哋講啊，我哋因為我哋搞左 青龙又白虎，上边就玄武，下边就朱雀，咁啊四个宫里边就四七廿八咁样计出嚟啦。咁但系咧，我哋讲呢个中国人讲个八度啊，去到呢个两河流域都系月亮文化。佢咧，佢哋讲而家北阿拉伯人讲嘅就好好特别嘅，佢系唔系攞廿七或者廿八个星宿，系攞三廿二个。同西方而家最簡單係十二星座，我都知啦。哇，喺十二星座，然後乜嚟？每個星座有咩性格？而家話唔止十二，十三添，多咗個蛇夫座添。咁我哋講咧就話一未屬冇聽未一條講三廿二。咁而家其實我發覺到咧，我自己研究占星學咧，就發覺到咧，依個三廿二個星宿咧，其實好特別嘅，因為嗰派啊，咪熱兩河流域嘅，而家冇乜人識嘅。我發覺嗰、那個叫熱門星占星學。阿麦博士，家有冇听过 啊？哦，呢、這个 有冇听过？ 佢个译法有少少唔同啦。 有啲译也门， 系也门系啦。 啊，但系我哋而家用热门，因为问题我哋讲咧，因为用紧热门咧 ，Yemen 咧，Yemen 咧，因为咧嗰、那个热门咧，树叶嘅叶，门口个门，热门咧就系唐朝贞观年间传入咗中国。 哦， 咁佢又传入古希腊。所以其實古希臘嘅占星學，而家我哋講嘅西洋占星學咧，係受熱門占星學嘅影響，亦都中國嘅占星學咧，亦都受熱門占星學影響。所以呢個而家冇人研究，呢個係好特別、好有趣嘅。咁你話佢有個好特別咧，佢就其實個淵源咧，其實我哋講開就講啫，淵源係嚟自最早期嘅人類文明，叫做蘇美爾人。蘇美爾人 （Sumerians） 啊 ，Kit 恩你聽過啦。Sumerians 咧。他们以前就拜有七个神庙的。七个神庙呢，这个就是跟我们有关的，就其实渊源到现在我们为止讲星期。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一路星期一。那其实七个神庙就讲我们中国人受过影响，我们中国人讲七爻。不过我们中国人七个神庙里面有太阳有月亮。有火星，有依個水星，有金星，有木星，有土星，五個星啊，咁啊加埋太陽、月亮就七個。 所以而家東洋日本咪用翻呢個咯？ 日本就未叫日本，所以佢哋咪講到明咧，新地就係太陽嘅日曜，日本一樣叫日曜星，日曜日。 冇錯，係啦。 星期一咧就係、是、月曜日。Monday Moon 啊嘛 ，Yes，Moon 點解叫 Monday 就同 Moon 有關？點解叫 Sunday 咧同新有關？咁然後就火星啊，就是、星期三就火星一路咁火星水星啊，到禮拜六啊土星咁樣咁落去。咁我哋中國人又唔同啊，中國人唔係叫火星嘅，中國人叫刑法星，土星叫震星，水星叫神星，星神嘅神啊，即係唔同咗兩面咁連咗出嚟。咁然後依啲各種唔同嘅占星學，但係問題就話。阿 Kit 有冇谂到？有冇留意到？其实占星学近年期系咪好似比较多人留意，发展咗好多？ 系啊，其实咧系自从中国呢边啦，点解咁近年咧开始留意咗咧？因为当初有啲西洋嘅占星学家咧，佢而家即系好发达啦，网络啊、机票啊、飞机啊，佢哋多咗人咧由中国咧去邀请嗰啲西洋占星学家咧去到中国，然之后咧就开始自从五至八年前啦，新浪。嘅即係中國新浪開始去推廣呢個占星術之後咧，就多咗好多人去認識咯。 因為咧，依話以前我哋講占星學咧，喺西方同中國都係嘅，係占星學同天文學係分唔開嘅。 冇錯， 即係占星學就是天文學，一講天象，咁佢哋都個個啲皇宮啊，算全部都相信一個星座對人係有一個密切嘅聯繫。咁自從喺西方嚟講咧，依、這個哥白尼發明地動説同埋依個伽利略。睇望遠鏡睇各方面咧，咁啊應該係占星學式微係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到八十年代咧開始就漸漸後來到九十年代開始慢慢盛行。點解咧？有個兩個原因，就1958年英國做咗一個大型嘅調查，就追蹤200人，佢哋嘅出生年月日咧只係。個時間咧只係相差幾分鐘嘅啫，咁啊，然後追蹤佢哋好多年，究竟依班人佢哋嘅行蹤、佢哋嘅性格各方面係咪會相似？如果你同一星座應該相似噶嘛，發覺唔係，咁啊，只係依個，所以我哋就宣布 呢個占星學咧係偽科學。 嗯， 1958年咧，我追蹤個200年發明嗰只。第二樣嘢咧，1975年咧，我冇記錯，就美國咧就186個科學家聯署，其中有18個係諾貝爾得獎人，亦都聯署講占星學係偽科學。 嗯， 啊咁而家咧開始，其實物理學多咗好多，有好多量子糾纏啊，各嗰啲咁啲嘢，各方面開始有啲人咧覺得就話其實唔係偽科，因為有好多嘢我哋都唔明， 嗯， 即係好神秘係嘛？你覺唔覺得其實占星學都好神秘？ 但係佢哋當初追蹤嗰班人嘅時候，都係用同一個地方出世嘅人，定係話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再加同地呢，因為個地方其實都影響緊佢個命。 佢哋倫敦追蹤嘅嗰班人，嗰種樣板多數都係英國人，唔係唔同地方嘅人，都係即係應該係英國附近咧，倫敦附近喺倫敦嗰度揾2000人嚟嚟試。 同埋我應該就我知道占星學咧，就應該佢嗰個爭嗰個時辰咧，應該嗰個出生時間應該嗰個距離係每一度應該好少嘅， 係冇錯， 4分鐘嘅啫嘛， 4分鐘即係你個出世。不可以相差四分鐘， 如果佢可能差5分鐘已經唔係噶啦，可能係又唔同咗噶啦，完全 係好複雜噶，好微細噶，唔係話好似我哋而家咁嘅知道年呢度月知道日，我哋只係大塊塊嘅講嘅得，其實可以去到好細微嘅，爭幾分鐘已經唔同曬啦，即係各方面。今次個星座後個星座其實又不同了， 中國時辰就是爭2個鐘噶嘛，一個時辰2個鐘噶嘛。 啊， 但係占星就應該係再好精密啲咯，再細微好多嚇，幾分鐘噶嘛。 嗯，阿 Kit 你研究依一門有幾多年啦？已經 14年。 14年啦，係嘛？咁都覺得好多應該屬於你可以將佢列為神秘學嘅。 可以叫玄學咯，你可以話係神秘學。 哦，咩因緣你會研究呢個占星啊？ 當初是有一個師傅啦，咁佢係美國人嚟嘅，但係佢去咗印度咧，就學呢啲神秘學嘢啦。咁佢就喺嗰度咧做咗20年嘅占星師，咁然後佢嚟到香港再去因住每一個人嘅命盤去開咧，命盤即係話你嘅年月日時啦，跟住去睇你嘅性格啊、出世嘅時辰啊，或者你經歷過所有嘅嘢咧，咁就發現非常之準啦。同埋原來我無論我睇西洋嘅占星師啦，定係中國啊紫微斗數啊、八字啊，原來批出嚟條命我都係八成相似嘅。即係每一個唔同嘅師傅睇同一條命咧，佢都係講緊好類似嘅嘢。咁我就會問點解咯？即係佢哋用緊唔同方法計，亦都係唔同人計出嚟。咁點解講嚟講去啲嘢都咁相似，或者係係啊？同埋某啲年份係中曬嗰啲應該要發生嘅嘢咯。咁我就會覺得呢門嘢其實都可能後面有啲根據喺後面。咁我就開始研究，我就發覺越研究咧就會越覺得準啦。咁但係原來所謂嘅嗰啲被追蹤嘅人，可能佢個命運有唔同，有機會咧就係話個人選擇其實都是佔了後來的一些原因咯，因為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你的星盤可能是一模一樣的，即是大家都有一個根基啦，即係個起跑線啦。咁但係原來每次你唔同嘅選擇，或者你遇到事件，你唔同嘅反應嘅時候，都會開始改變你嘅命運咯。咁所以改變到後來，人其實都有一半自由意志去令到自己行更好嘅路，定係更加唔好嘅路咯。 因為依啲係叫做阿 Kit， 依啲係叫做先天同後天嘅分別。因為你個星盤同埋或者中國人所講嘅八字咧，只係定出咗你生出嚟嘅時候，就好似你生出嚟後一條船。咁然後咧生出嚟咧，同個星盤同埋你個八字定出你嘅船咧，個船頭係重定係船頭輕？嗰啲船板咧係用甲板定係用厚木定係用柚木？即係船板嘅性質、船頭嘅重量、船嘅形狀，咁呢啲冚唪唥都係，所以為我哋個星盤嗰、那個定出嚟。但係咧，整好咗之後咧，咁你話喂，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點解生出嚟兩條命唔同？因為大家做好嗰隻船，一個船出海，咁你艘船就遇到風浪，我艘船就冇遇到風浪，我係一帆風順。咁全部都改寫㗎啦，因為但係個船嗰本身啊都係一樣，所以我哋講有時就係占星，我以我觀察啦，唔知阿莫小嘉同唔同意啊？有啲情況係講性格係幾準嘅，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嗰啲而家職場嘅請人咧，其實佢懂得占星學咧就好有用，好過用八字。點解咧？因為八字咧你唔知佢時辰，因為佢冇理由講個時辰俾你聽係佢嘅私隱嚟喎。但是八字呢，因为你一定要填那个履历的时候，讲明的几 边个月边个日出世嘛，一望就知道依家人系咩星座。 嗯嗯嗯。 咁、 嗯、 大致上咧，知道你边种唔同星座嘅人咧，其实就话以我嘅观察同埋我嘅即系根据嚟睇咧，都是有成七八成准嘅。 嗯嗯 嗯。啊，即系金牛座嘅人啊，乜嘢性格啦，处女座啊，点样噶？依个系水瓶座点啊？大致上咧都睇到。好多就可以攞嚟你用嚟請人嘅一個標準。 係啊，即係個大框框裏邊就都冇乜點走雞咯。係個大框框冇乜點走雞。 你即係大致上 冇錯， 都睇你即係當然有出入啦。 嗯 當然出入咗好有參考價值。 嗯 尤其現在啲職場度話嗰啲人公司要請人咧，你望望佢邊個月邊日出世，咁你就知道佢咦呢個係咩喎？雙子座喎。咁你知道究竟佢系咩性格？大致上你知道阿霍少甲咩星座？ 你啱啱讲咗啊！ 你又双子啊？ 双子座我系。 你又双子座啊？ 我哋好啱做呢一行喎，双子座系开口讲嘢啊，即 系 唱歌啊呢一啲类型嘅。 但我调翻转，即系我就会变咗系平时唔系做嘢或者唔系即系present 嘅时候，我就好静咯。即系我双重嘅性格啊嘛，会系啊咁啊。 不过咧就讲开又讲咧，呢度仲有少少少少参差，因为啲人研究天文学家研究啊，就成个宇宙啊，嗰、那个每26000年就会个轴心喐嘅。 嗯。 咁咧變咗咧就話兩依變咗咧個黃道啊！我哋而家2000年前睇嘅天空同而家所睇嘅天空咧嘅星座嘅排列咧係唔同咗嘅， 嗯、 即係你唔可以話而家睇嘅天空同又2000年前睇天空嗰啲星都一樣，即係個位置喐咗嘅，但係佢喐咗咧延遲咗大概一個月到嘅。所以而家睇，所以點解而家多咗個13星座多咗個蛇夫座啊、 嗯嗯？ 你點解釋啊 ，Kit？ 其實，但係我哋而家咧，因為我哋有精密的電子儀器，所以它其實 keep track 住地球的軌跡走勢、啊、所以現在再去開當年的盤都是會準的，因為它已經自動幫你調校了、 啊、 但如果你看回中國呢，他們都有分、真太陽時和另外一種時辰嘛、啊、反而它未必有那個、調校的位置在、 有電腦的幫助、 有 電腦的幫助，所以你變成有個好處，你可以能夠即根據各個方面的情況可以調校，因為現在看的星座你大致上可以睇到情況。好啦，咁我哋就要播首歌先，然後咧翻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西洋占星學啊，呢個就恩妮唱嘅《命運》。 命運是否支配一生？我不可拒抗，当不得命运主人，不肯，绝对不肯接受命运，宁愿一生与他对抗，都不许做骂弄人。

就可以尽诉心中情。如果话题有趣，更加可能吸引大量网民聆听，甚至参与讨论。这一种模式和城市论坛类似，但是没有时间限制，亦都没有指定题目。你可以一日启动357个这个类型的论坛，对于喜欢讨论但是又不喜欢打字的网民是一种新的尝试。语音在互联网上一直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例如在2000年已经开始流行的 podcast， 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收听。不过 podcast 并不是社交媒体，互动性比较低，既然性质不同，当然不可以跟 clubhouse 相提并论啦。况且这个话音媒体亦都没有录音功能，绝对是这头讲这头散。不过话虽如此，因应不同国家的安全法例，大家在网上高谈阔论的时候，都还是尽量避免谈及一些敏感话题，因为用户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监听甚至是录音，稍有不慎搭中红线就可能会触犯法例。不过一些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等在内地仍然是禁止使用。 Clubhouse 风魔全球之际，早前亦都被中国政府发出禁令，这个亦都是预期之内。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包括互联网世界，大家是不是有兴趣一起去打造新的互联网秩序，还是最终会被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回到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话题就讲这个西洋占星学。直播室里就有占星学家Kit 冼杰南小姐，有莫少嘉和小弟岑日飞。有听众问我们说，占星，中国占星是不是要讲紫微斗数？提醒有少少要澄清一下的。由刚才我们讲的28宿呢，那些是實體星，即是天空都看到的。比如說你以前有一篇很出名的文章，是黃渤寫的《騰王國序》，初唐四傑之一的黃渤，裡面講即是一開始講南昌故勤，洪都辛苦，星分逆診，地接行路的逆診星就是什麼呢？就是在我們的二十八宿裡面，逆星和診星都在屬於我們的所叫做朱雀宮，他分蒼龍、白虎、太白金星、白虎，而呢个玄武同埋朱雀，咁啊，但系然后就龙光射牛斗之虚。我龙光你话个牛星，牛星就我哋今日牵牛星，斗星都喺苍龙宫喺北方嘅。咁所以我哋嗰啲系实体星，紫微斗数嗰啲星咧，全部都虚星。即系可能唔系虚星，可能实星，但系暂时而家个科技天文学咧系揾唔到呢啲实体，佢系实体星，只系一个符号 代号咯， 代号一个符号，一个符号符号嚟嘅，所以又唔同咗。咁啊，所以我哋咧就变咗咧，而家我讲翻西洋星座咧，西洋星座咧你可以睇到嘅，而且佢讲嗰啲咧，我唔知阿 Kit 你有冇实体去，有冇平时要观星啊？香港好难观啊！ 观星而家香港系光污染太犀利，好难睇到啊！就算你去西贡个天文公园都好难睇到有星。 系啊，有笪地方我介绍你去，唔知你有冇去过？我观星观到好正嘅，呢个就惠阳。 嗯， 有冇去过惠阳啊？ 我就冇啦。 即系惠州嗰边系嘛？ 啊，惠阳啊，惠州嗰边，惠阳，惠阳，惠阳，惠阳咧有个高尔夫球会，嗰度咧就有別墅房租用的，我在那裡住的，它有一個觀星區，我在那裡觀過，真的那時七月，七月就是獅子星座嘛，七月，八月就去到處女嘛，獅子星座你真的看到天空的星真的整成一隻獅子這樣， 即係佢唔係亂做咩獅子星座、白羊星座，你真係喺個天度可以睇到只白羊，喺到睇到天空喺度獅子喎、 啊， 可以見出嚟喎。咁呢個十二星座啊，我想問你，其實係將佢簡化為四大類咧？ 四大類你係指 地水風火？ 係啊係啊係。 咁即係其實就簡化咗，即係問題十二種星。十二个星座其实你分了四类，火类的、风类的、水类的、土类的，那就已经差不多容易记了已经。 嗯。 或者说哎呀十二个你很难记。 嗯。 但它本身都是根据即自然界有的元素嘛，即是地水风火、火风土在、中国本身都有的，但是去到西方他们都有这个元素，那他们观察到自然界有这些东西，所以就套用回落十二星座的星星那里咯。 哦，那但你拿占星学来观察，你不是第一件事就将它灭了哪一类别先？你譬如说属于土的处女座。啊！依、這个金牛座，啊，同埋依个山羊座，嗱、 嗯， 依啲甚至土星座，咁依三个星座嘅人咧，全部都有一个共通嘅土嘅性格，即系土就 系踏实、 稳重、小心、 系实 际，即系有计划、全部都系嗰类噶。咁、然后你三种星座，你咪将佢微调咯。啊，即系三种星座又有些少嘅唔同，但系个大致上个框框都一样嘅，已经 系系系。 我 谂你睇人就好似即系九型人格啊，或者系即系西方心理学 MBTI 啊，攞嚟做一个统整咯。其实你八字里面嘅即系十二个生肖，其实都有呢种类型嘅嘢喺里面噶嘛。譬如你兔仔可能跳脱啲嘅，或者系聪明啲嘅，即系佢哋都有呢种属性喺里面咯。 系啊，即系我变咗你最紧要就将嗰啲星分四类。啊！你譬如话呢个系风嘅星座，即系风嘅星座就代表水瓶，天平、 双子， 嗱呢个莫少加，嗱呢啲全部系风星座，呢啲人咧 中意谂嘢， 中意变动啊，飞入变动啊， 中意沟通， 中意沟通啊，啊，同埋呢个有人讲，譬如话呢啲咁样风嘅星座咧，就话一系就系工作狂，如果唔系工作狂就恋爱狂。 咦， 啱唔啱？ 都啱喎，其實都，我都幾工作狂嘅，都 啊，即係容易就將依度咁變咗出嚟。邊度嗰啲個風星座，你咪就最容易記咧，就咪俾風星座咧。風星座嘅比較係咪啊？傑係咪比較理性啲啊？ 理性同埋社交型嘅。頭先我哋講過，如果工作狂咧，反而係土象星座會多啲咯，因為處女座啊、山羊座啊、金牛座啊，佢哋實際啊嘛，都係要揾錢嘅，即係都有實質嘅一啲嘢。咁所以點解佢哋會工作狂多少少咯？而風象係講人際溝通啦，或者社交啦，想同人去交往啦。咁可能你話點解戀愛狂就係因為佢多接觸人啦，有多啲機會咁解，係啊。 咁你話水嘅星座啊，水係代表其實等於血液，係咪比較感性咧嚇？揭 係啊，水嘅星座其實 冇咁理性咧。 係啊，冇錯。 呢個巨蟹、天蝎同埋呢個雙魚， 係 呢啲全部都係屬水嘅。 係，佢哋全部都係比較情緒化少少咯。我話或者係佢哋比較天馬行空啲嘅，佢哋嘅性格咧都會冇咁固定嘅，反而係會 flexible 啲咯。即係容易變通少少嘅。 所以其實四大分類啊，即係四個星象啊，其實就好易認識學習星座嘅最快嘅捷徑。 或者睇人啦，你睇嗰個人嘅外形啊，或者睇佢性格啊，你大概估到佢有啲咩星座元素喺裡面咯。因為我哋會話啊，你真正開一個盤咧，你真係先係知道嗰個人其實最多係邊一種星座咯。 哦，你而家知。开个盘 系啊系啊，即系你了解咗佢年月日时，你就发现啲人话啊，十二星座都唔准嘅。我明明系太阳狮子，但我好怕丑噶。咁原因可能系佢只得一个我哋叫做行星落喺狮子座啦，但佢有一扎星星，其他嘅星星落喺另外完全相反嘅一个座，可能系处女座咁样。咁佢咪反而好怕丑，佢唔会好似狮子座咁样，好似即系好展现自己，爱表现自己咯。 但系问题你呢啲星座。本身係咪其實都係佢譬如話你白羊座係3月21日開始啊，至到4月20日嘛，呢個白羊座，咁佢係近翻，譬如話佢3月17日未，已經係咪好近白羊座咧？ 有啲白羊座嘅性格嗰啲侵 入去啦。除非你話係三月二十真係搭正啦，即係佢有計時分秒噶嘛。咁、 啊、 所以除非你係我哋會計零度啊，所謂、 啊、 零度或者佢喺上面嗰一格落咗嚟啦，第59度，咁佢咪好接近零度啦。即係譬如你係雙魚座嘅59度同白羊座嘅零度，咁、 啊、 樣佢會有 少少 窄界嘅，佢會有兩種性格，可能都會有少少嘅。 即係頭先阿 Key 講零度啊五啊九度，因為佢嗰個咁樣啊，佢一個 cycle 就360度，每30度就一個星座。即係白羊座就由呢個赤道嘅零度開始計，至到30度，呢個就屬於白羊座。 冇錯， 咁樣計咁，然後咪就12個星座咪360度咯。 係啦， 所以圍咗佢出嚟咯。咁但係變咗零度嗰度開始咧，所以以前喺古希臘咧，佢哋好重視嘅，因為零度就係從嗰、那個。春分開始，點、解白羊座從3月21日開始？因為嗰日係春分日。以前古希臘咧就係、 是、 新年就慶祝3月21日嘅，唔係慶祝立春嘅。唔、同嘅、 嗯， 春分好重要嘅。我一次講預言都講過春分個八字啊，嚟睇香港唔係用立春個八字嚟香港，即係嗰個睇法完全唔同咗嘅。即、就、係、是、你睇春分嚟睇香港 COVID-19 同用立春嚟睇 COVID-19 咧，嗰個結論都唔同咗，所以好有趣嘅你要睇。但係古代咧就用春分嚟做開端，令到啊嘛，就3月21日就春分，所以嗰個星座咧，西洋星座都同嗰個曆法啊好有關係啊。 冇錯冇錯， 同24節氣都好有。 係啊， 有啲嘢攞中氣嚟做中心點，即係兩河流域啊，攞中氣嚟做中心點。 冇錯 啊，咁啊，阿莫少嘉你就係、是。你除了其他星座，你覺得話啊，想問一問阿 Kit 啊，就話因為我以前同人傾咧，都討論呢樣嘢，呢啲星座嘅特色性格啊，同嗰個神話有冇關係咧？ 好大關係 嚇、啊，一定要屬希臘神話，點解咧？ 因為其實佢當時啲人點樣有十二星座咧，佢哋抬頭望星空，有一啲聯想出咗嚟，佢就覺得啊呢一個星星咁樣嘅星群咧，加埋咧似一個白羊，跟住佢哋開始作故仔啦。咁呢個白羊咧有啲咩故事咧？啊，可能係一隻好衝動嘅羊，佢會做啲咩咧？咁樣一個故事形式嘅。咁但係點解佢會準咧？就因為同集體潛意識有關啊。咁原來咧即係咩女娲補天啊，做所有嘅天象啊，其實係每一個神話裡面咧。都會有一啲媽媽嘅角色啦，我哋叫做爸爸嘅角色啦，一啲受害者嘅角色啦，一啲黑暗嘅角色啦，譬如冥王星啊，地獄嘅冥府之王啊，即係類似呢啲唔同嘅角色。咁呢啲角色咧喺人類嘅集體潛意識裏面咧，係全無論你係邊個國籍啦，邊個文化啦，其實都有啲共通點喺裏面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喺心理學家後來咧融合去研究嘅時候咧，就講咗我哋叫 archetype 唔同嘅人嘅一個性格嘅原型咯，我哋叫做， 即好似不断加咗能量俾佢咁， 系 啦。本来佢有一个咁嘅指标，啲人讲嗰个咁嘅故事出嚟， 佢、 不断啲人系集体好多人去加啲能量俾佢咧，就越嚟越坚固咯。那个神话故事变咗咁样咯。 又或者你本身谂翻，我哋有爸爸妈妈，于是我哋有男人嘅角色，有女人嘅角色，呢啲嘢都系我哋内在嘅自身同自己有关嘅。 冇错。 咁你睇翻中国，可能佢系讲观音、讲佛母，系一个女性嘅形象，一个慈悲。咁西方佢亦都有圣母玛利亚，即系佢会出呢啲咁样嘅人物嘅形象，而呢啲全部都系有个集体共通点咯。 尤其是头先你讲话，即系同嗰个系神话故事有啲咩关系咧？其实。就係即係好有關係啦，即係大家都知，譬如好似呢個希臘神話裏邊係宙斯係嘛，即係一個好大嘅宇宙神咧。咁佢哋就經常都係會覺得咧，呢位宙斯其實係掌管曬所有星球嘅，所有星體、行星都係佢掌管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佢同嗰個神話咧都非常之有關係。呢個占星學其實就咁所以好多帝王啦，嗰陣時係譬如羅馬嗰啲帝王啦，其他嗰啲譬如亞歷山大啊，或者係凱撒啊嗰啲咧。都是非常之好注重占星学嘅嘢咯，咁佢哋打仗或者系一啲做啲大决定，都系必须要系占星学嗰度去嗰度揾啲资料先去先敢做咯，好多嘢就会。同埋就系喺呢个米索北达米亚嗰个两河啊，嗰个系文化里边咧都系啦。咁啊好多时啲巫师啊嘛，啊啲巫师就系佢哋会揾啲嗰啲河水，咁啊做一啲嘅仪式。去醫病啊，各樣嘅時候咧，佢都係要計過曬啲星座啊，嗰啲時間時辰去做，好似中國人咁咯，即係做嗰啲咁嘅儀式都係要計嗰啲時間，先至敢去做啲儀式，先至認為咁樣先至有效。 係嘛？咁所以同呢、這個神話同埋同呢個巫術都有啲關係嘅星座呢、這個占星，我覺得應該 係。因為你因為有嗰、那個每個星座背後都有個希臘神話，咁呢啲神話嘅故事，你容許你咧就喺個解讀嗰時咧作一啲即係想像式嘅一個聯想。做一啲聯想，可以自己俾你有一種創意嚟發揮，咁又唔係俾準嘅，因為問題佢個神話你咪喺度發揮咯。因為我記得我廿幾年前嗰時喺理工大學教授，有個女學生問我：你知唔知我係咩星座啊？我話你係咪金牛啊？佢嚇你點知噶？因為你一個嘅做硬啊嘛。我話冇簡好簡單啫嘛。我話因為問題金牛星座嗰個神話咧，就講咧阿宙斯。又追个女仔，咁你追个女仔咧，就将自己变咗一头白牛。咁、个女仔个名字叫 Europa。咁、个女仔见到只白牛就好开心，摸下摸下摸下。咁你头先就话：哎呀，即系只白牛啊，就撩佢上只白牛嗰度，然后一上咗去，呢只白牛就狂奔，就奔到而家欧洲嘅地方。点解欧洲叫 Europe 咧？就因为佢嚟自嗰只白牛，嗰、个女仔就叫 Europa。我话从呢只古仔睇起。哇！這個女仔咁容易俾人氹嘅，咁你啊你啊成個呢個女學生嘅話，你咪好似丹鳥同鋪咁樣咯，一拍就得噶啦，依、這個問題咁啦，你喺度連金牛座啦咁樣，咁佢其實我喺度作嘢啫嘛，但我係俾佢作啱咗咯已經。 但我發現都有呢種跡象嘅，譬如我睇好多獅子座嘅人咧，佢哋叫自己 Leo 啊，或者有個 King 字嘅，好似 Kingston 啊、Kingsley 啊，即係佢哋會覺得真係有啲關係，佢自我性格係一個王者咁樣，或者係有領要聽人哋聽佢。 自負性好重啊！ 係啦，人哋聽佢之笛，咁佢就會。無意之間解咗即係揀咗呢啲咁樣嘅名咯。 哦，哦，依、這個就是心理學上佢點解會揀嗰、那個嗰、那個方便係嘛？獅子座係白羊獅子咧，係咪火象星嚟喎？白羊座、獅子座同埋另一個咩座啊？依、這個係人馬座。 嗯，冇錯。 啊，依、這個就火象星。我都熟㗎。係 好熟啊！見到你唔使睇書啊，直情一講就知啦。 好進取咯！啲星座好進取，同埋都幾衝動啦， 對生命有熱情咯， 有熱情，好進取，同埋 或者自我少少咯，自由奔放啊， 好自我為中心啊， 係 唔係佢問題係其實一個好好嘅即係官人方面一個好好嘅參考參照表啊，你睇話你睇啊邊個預出世邊個星座咧睇咧。就係知道佢係咩人啊，咁樣各方面啊。 或者你話求職方面其實都好好嘅，即係譬如你如果係你份工係會計嘅，或者你做政府工嘅，咁你咪知道啊，你要揾土象星座嘅人，因為佢哋咧可能係 穩陣、 仔細、 小心， 係啦，又唔會轉工嘅。佢哋做咗一份工咧，就唔想轉嚟轉去噶啦。轉工對佢哋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啊、危機啊等等咯。咁如果你話啊，要做演藝圈嘅，咁梗係做一啲獅子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風象係啦，風象星座或者係一啲嘅火象星座比較適合咧，因為表現自己啊嘛，或者成日都好有活力。 咁我問你啊，阿 Kit， 如果我想請會計，咁佢究竟我應該揾？處女座咧，亦話揾依個山羊座 啊！你講得太啱啦，處女座計數就好叻，同埋好小心嘅。其實兩個性格咧都係非常之相似嘅。山羊座佢就係一個好精打細算嘅，都好孤寒嘅。呢兩個星座都有呢一種嘅性格咯。但係處女座佢比較謙卑少少嘅，山羊座捱得啲嘅。咁你兩個都揀得，我會話會計可以係好多都係呢兩個星座比較適合咯。 嗱、處女座好似係咪山羊座冇嘅？係咪山羊座有冇嘅？唔知呢個係金牛座有冇處女座通常有潔癖嘅喎？ 有啊，呢、這個山羊座係冇㗎，係 嘛？ 啊，山羊座都中意整齊嘅，但係佢唔會挑剔啊、尖尖啊、人哋嘅嘢咯。即係處女座會叫人你啲杯唔該擺到整整齊齊。所以我遇過一個處女座嘅家長，所有牙刷要同一個方向，即係有少少強迫症咁樣。 我見識咧個處女座嘅人咧，佢係。是過咗火位啊！一日二命，你間鋪頭啲嘢擺得唔整齊，佢要同佢擺埋。喂，呢個問題，喂，嗰鋪頭唔係你嘅，你呢個老闆係嘛？即係佢已經過咗去呢個地步，又唔係擺翻好佢自己嘢，而你間鋪頭啲嘢太亂啦，要擺翻整齊。咁就 有啊，有啊，有啲人有啊。 你都見到啊？ 見過，見過。我喺台灣都識有啲人有啲朋友咧，就係咁樣咯。佢真係真係咁樣入去人哋嘅鋪頭嘅時候咧，咁佢話嗰啲醬油咧，應該係嗰個醬油架咧，應該係 擺翻醬油架 個排列應該係咁樣排先嘅，咁樣咁都得嘅嘛，咁啊佢就會自己去做呢啲嘢咯。咁 好啦，我哋聽首歌先啊，莫小嘉。 Okay. 今次真係講聽嗰首歌叫鄧麗欣唱嘅《占星術》。

就是移居海外的华人身份认同。剧中出现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台湾人和自称白手兴家的中国夫妇，两岸三地的代表都在美国这一片土地谈论起身份意识。剧本没有强塞论点强迫观众认同，只是以一句点到即止的话作结，你讲的是生存，而我讲的是怎样生存得有尊严。 庄梅岩曾经讲过，舞台剧的剧本寿命都是很短暂，但是《圣何西谋杀案》不单止多次公演，更加被改编成为电影。这样看来，出色的剧本就好像拥有自己的生命感，而生命就会不断找到出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庄梅岩剧本集》，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啊，而家仲有半小时啦。我哋嘅话题就讲个西洋占星学。咁喺直播室度有阿揭心占星学家，冼洁蓝小姐，咁仲有系霍少嘉，同埋 大家好， 岑日飞啊。咁啊，阿揭啊，嗱，我而家考你个问题。 嗯， 你已经同我相处咗一个钟头啦，已经，我哋而家仲有半小时。你估下我是咩星座？ 剛才你老婆出賣了你。 是啊，賣你。我本來想考考你。 但是我本身呢都都估到一點的，因為呢我一定是估風象星座先的。 是是， 第一是風象，第二是我相信你的那個十個行星裡面有土象的。因為風象是講緊你那個職業啦，可能就是要靠把口去講嘢啦，同人溝通啦，同埋因為呢你知識非常之淵博啊，咁即係你睇好多嘅書啦，鍾意睇書啊，分享啊嘅人呢都是風象星座多的，而天秤座通常呢他都是關係為重的，那得水瓶座很喜歡學習，還有這個雙子座很喜歡學習的，所以我都是朝這兩個方向估的。但是我相信你的盤一開出來，即是你計算所有年月日時應該有很重的土象星座，因為你個人給人的感覺比較踏實啊、沉穩啊等等咯。 哦，我不是很踏實的，阿Kit啊， 了解你不夠多。 不過呢有一件事令我不是很高興的，即是這個我的星座這個神話，你這個神話就講就是跟那個靚仔那個美男要做一個要跟人斟酒的工作，代替了個女士，咁啊，成世做服務，咁我而家不停係服務人群啦，又教書又寫文，又有依個係講嘢，咪不停服務，即係永遠都冇得休息咁樣。 但佢哋成日都話水瓶座咧，你越係接近即係黃道宮嘅最尾嗰幾個星座咧，越係人道主義啦，越係為社會服務啦，越係接近靈性嗰方面啦。譬如佢哋話大人座好似一個，其實佢十二宮位係有一個人生嘅行轉嘅，即係人生嘅流程。譬如你白羊座係春分，就好似一個初生嬰兒啱啱出世，佢啊一聲咁樣，所有嘢都係關於原始本能。我要食我就即刻去食，我要去。去廁所我就即刻屙咁樣，即係所以佢個人會好直接啦，好急促啦、粗魯啦，然之後好自，有啲人會話自私或者自我啦，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求生本能，去滿足自己需要。但去到越後面嘅星座，譬如你水瓶座，就係、是、一個越靈性啦，越係比較睇得大啲嘅呢個世界啊。除咗我之外，原來仲有好多其他嘅無形嘅東西啦，可能同神啊、同天啊有關嘅。咁所以我要回饋翻呢個世界，或者係我睇呢個全個宇宙嘅人啦，或者成個人類係一個族群啦，我要點樣為佢哋謀福？這個是水瓶座的一個特性咯。哦，最後雙魚座就是可能講緊一個靈性的發展，它去到一個無我的地步。 That's why 耶穌出世的年代都是一個，就是我們說海王星是雙魚座的年代咯，可能就是一個 為人犧牲，就是為人服務到一個點是沒有自己的無我的一個階段咯。 你阿Kit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點解人哋話白羊星座嘅人通常都係火燭鬼，性子好急？ 嗯， 有冇原因咧？ 性子好急，火燭鬼就係頭先啊！我哋有講過春分點咧，第一個星座咧就係、是、一定係第一個出世嘅星座，即係所以佢代表嘅係一個初生 B B 嘅時候啦。佢頭先講嘅性子好急就係話我要食我就即刻要去食啦，如果你唔俾我食我就發脾氣咯。所以白羊座嘅脾氣都幾勁噶，咁同埋佢係無限嘅活力嘅。如果你識得太陽白羊座嘅朋友，你就會知道好中意做運動，好多運動員啦，或者係同軍人啦，或者係同司機啊、同警察有關嘅工作咧，都會係呢個白羊座嘅星座嘅。佢哋係有無限嘅體力，因為你諗下 B B 啱出世，佢唔使瞓覺，每日都喺度喊，總之就係不停喐咁樣咯。咁但係一個人到咗老年啦，佢就会慢慢精力衰退啦，慢慢去到行唔喐啊，好攰啊，咁所以双鱼座作为黄道十二星座最后一个咧，佢成日都会冇体力啦，好攰啦，又容易即系得到染到疾病咁样嘅状态咯。 哦，但系有人讲话嗱，含糊讲啦，话白羊星座嘅人咧就系唔肯接受失败嘅，双鱼星座嘅人咧就做嘢唔专一嘅， 嗯， 系嘛？ 好。 有解釋嘅， 絕對係有解釋嘅。白羊星座咧，你話佢係 唔肯接受失敗， 唔肯接受失敗嘅原因，因為佢乜嘢都要爭第一咯，因為佢第一個。B B 初生嬰兒出世啦，咁所以佢係第一個星座，第一個宮位，咁所以咧佢對爭第一呢樣嘢咧好緊要嘅，所有嘢咧佢都要爭取勝利啦。咁 that's why 我頭先話咧，好多賽車手啦、運動員啦，所以你會見到佢哋呢個都同爭第一有關嘅，要競技嘅、要比賽嘅一個星座咯。 我真係唔知啊，我哋嘅特首係咪白羊星座？我都冇查過喎。 我冇查過， 查 其實好易嘅，好易揾佢嘅， 可以揾佢嚇， 可以試下試下揾揾佢嗰個。 似乎唔係啊，好似唔知係咪六月。我唔知唔記得 上次咗， 好似就嚇我可能記錯咗啦。 上網 我記得 揾到嘅， 可以揾到佢究竟係邊個月出世係嘛？ 係啦， 可以知道佢邊日，好易查啫，唔使查時辰啊。 但係佢反而佢有少少似呢個雙魚座，好似互相 早知就查定咗先過嚟，淨係講佢個盤。應該好多人想知點解會生到咁， 自相矛盾咁樣，少少好似嚇。咁啊， 因為佢成日考第一啊嘛，咁樣同埋佢又唔肯接受失敗啊嘛。 唔肯聽人講，我覺得有少少獅子座性格啦咁。 如果有獅子性格， 有自我嗰部分咯，係啊，因為呢兩個星座應該都比較自我嘅。 嗯， 不過獅子座咧，我睇過一係咧就好自負，一係就好親切嘅喎。我唔覺得我哋特首係好親切。 嗱，親切係對朋友嘅，獅子座咧，就算係親切對別人咧，其實都係想別人眾星伴月啦，你嚟讚我啦，顯得我威啦，咁所以我好有義氣嘅，我全部請曬你哋，好豪氣嘅呢餐飯，等你哋去覺得我好威啊，或者覺得我好勁啊，去表揚我啦咁樣。咁呢啲位咪即係豪氣位，大方爽朗，咁咪好似好親切咁樣咯。 咁呢個巨蟹座咧，係咪因為有個蟹喺度，令到佢個人比較？缺乏積極性咧，成日匿埋喺個殼度裏邊。 巨蟹座其實係比較怕醜嘅，你可以話係好似一個蟹殼啦，又或者好似係，因為佢當初嗰個符號咧係一個女性嘅乳房，代表媽媽孕育 B B 嘅，咁所以巨蟹座成日都人哋會話有句説話係羣腳仔啊，即係話咧永遠係活在媽媽嘅一個守護啊、手任之下，所以佢個性會懦弱少少啦、內向啲啦，但係好以家庭為重嘅。如果有人要即係傷害佢家人咧，佢就會同你死過噶啦。咁佢非必要時係唔會出擊嘅。譬如你要攻擊隻蟹咧，佢先會騎你嘅。 咁阿莫少家雙子座如何啊？嗰日佢兩個孖生兄弟，一個死咗。個神話講啊，另外佢就好傷心，願意犧牲佢同宙斯講條件，一半喺人間，一半喺天上，即係去到咁嘅犧牲地步，係咪犧牲精神好夠啊？ 雙子座就係三分鐘熱度，因為咧佢咧頭先你講一半喺人間，一半喺天上啊嘛，所以做嘢咧有少少虎頭蛇尾嘅，佢樣樣都有興趣，但係佢就唔會淨係發展一樣興趣咯。 咁其實即係一半半，即係細嗰陣時係嘅，但係因為即係自己知嘅時候咧，自己知道呢啲咁嘅特點嘅時候咧，就加以改善。咁我攞到好嘅嘢咯，即係好嘢就係求知精神啦，就好嘢啦。咁啊，將三分鐘熱度嗰啲就減咗佢啦，就改咗佢咧，變成專注啲。 咁啊都想學多啲唔同嘅嘢，但係就唔會話太過好似細細個嘅時候太過即係虎頭蛇尾都咁緊要咯。 但係都好嘅、其實佢三分鐘熱度，佢就想學多啲啊嘛，佢注重個廣啊嘛，即係知識面嘅廣，所以佢點解要學咁多嘢咧？就係、為咗同人分享呢樣嘢好緊要，即係分享呢個字喺雙子座嚟講咧係好緊要嘅，佢嘅價值嚟嘅。即係我覺得我可以向別人傳授啊，或者傳揚呢啲嘢咧，我係造福緊其他嘅別人咯，或者係同人嘅關係都會有一個進展咯。其實好需要呢樣嘢。 我係好注重同人哋分享一啲真係有用嘅知識啊，或者一啲好嘅嘢，或者我自己內心咧一啲感覺可以好嘅方面咧同人分享咯。頭先你講一句係真係嘅，我識有個朋友嘅女仔咧。真係好怕醜，好怕醜，同埋咧佢好內向啦，好多嘢都冇乜主見啦，好多嘢都咁，同埋咧就會係好即係陰聲細氣啊，各樣嗰啲咧，佢係巨蟹座啦。 有啲巨蟹座都幾情緒化嘅，但唔係全部咯，有啲佢部分嘅會比較情緒化。 嗯，但佢係怕醜到點樣咧？我哋以前搭嗰啲小巴咧，而家都係啦，叫做嚇，咁啊叫落車噶嘛，要即係喺車尾嗌到車頭噶嘛。佢連嗌出嚟嗌個司機落車，佢都面紅 嘅 嚇。 咁似我嘅最怕醜嘅星座係啊，最怕醜嘅星座就係、雙魚座同埋巨蟹座，處女座都怕醜嘅。 嗯，你係處女座應該。 我係雙魚座。 啊，雙魚座， 係啊，藝術家嘛。 哦 ，OK。 啊，雙魚座啊 ，Kit 啊，係咪好似阿媽咧？ 雙魚座 佢個神話係個阿媽綁住條紅繩唔俾佢走喎，呢咁驚佢走甩咗喎。 係 咁咪同阿媽咪有條紅繩攬住嘅。 佢唔係講好似阿媽嘅，其實係講緊一個犧牲嘅精神。好似最後嗰個係講，因為佢係一個基督嘅形象嚟嘅，嗰兩條紅繩、其實係講緊一個為別人服務啊，犧牲自己啊。最後佢係逃走咗噶嘛，嗰條魚係咁，但係佢亦都講緊同天地神嘅一個連結咯。咁、所以佢而嗰條紅繩咧係講緊嗰個唔係代表真正嘅媽媽，佢係代表緊宇宙嗰、那個本體， 宇宙之母啦，嗰、那個就係、 宇宙嘅本體。本體嗰個連結、 啊依樣嘢咧，我諗好多聽眾有興趣，因為成日報紙上都賣依啲嘢嘅，就講星座嘅愛情嘅配對，即係咩星座嘅人適宜同邊類星座人結婚就最美滿啦。咁係咪有呢回事啊 ？Kit， 其實坊間嘅講太陽星座啦，咁太陽星座當然有一定嘅相配程度嘅，但係最後咧都係要睇緊你頭先你講嘅啊，原來西方占星佢可能講緊十個行星，我哋包埋太陽、月亮啦，所謂嘅叫做佢會計算嘅星星之一啦。咁所以咧佢係睇曬好多嘅小行星啦，同埋行星啦，然後坐落喺邊個星座啦，佢哋嘅相位啦，去決定嗰個配對啱唔啱嘅。即係話如果嗰個人咧佢只係睇太陽星座咧，就唔係咁準嘅。咁因為仲有其他十幾粒星影響緊同一個嘢咯。 咁係咪有啲真係星座依個配得唔啱嘅話咧，一結婚咧就即係通常就 會打交、 會鬧 交，係係好容易睇到嘅，會㗎。咁但係呢個咧要睇火星啦。如果會唔會打交？如果對方咧粒火星係相沖啊，譬如 咁啊，火星對火象星座同水象星座係咪唔夾咧？ 火象星座 水火不容。 如果你好多星星喺火象，或者你好多星星喺水象嘅話，即係自己都會同自己打交啦。咁如果對方係一個水象星座，一個係火象星座，咁一個就會好熱情奔放啊，好多嘢講，好外向啊，即係好似劉嘉玲咁性格咯。咁梁朝偉就比較土象星座嘅嗰個 feel 係。咁所以咧，如果佢係水象星座，佢成日喊嘅，佢成日話啊，點解你唔理我嘅，淨係掛住出去玩啊，我自己一個獨守空圍喺屋企坐啊。咁呢個比較似水象星座嘅一個性格。咁佢哋兩個咪會鬧交咯。咁但係最終我哋都要睇翻整個盤啦。頭先有同出面同事有講過，如果想睇伴侶盤或者係即係夾唔夾嘅盤咧，會唔會結成夫妻咧？我哋會睇太陽同月亮嘅配對。譬如飛哥，如果你係太陽係水瓶座嘅，你會配一個月亮喺水瓶座嘅太太會比較適合啦。呢啲咧我哋叫做天地陰陽配咯，因為太陽係陽星，係代表爸爸、代表丈夫、代表男性；月亮係女士嘅星星。代表妈妈，代表阴性，代表女人。咁咁样一配咧，妻子就会做翻妻子嘅角色，老公就会做翻老公嘅角色。佢哋两个好夹嘅，好似摄石咁样黐埋嘅。但如果调转咗配啊，譬如女人系太阳喺水瓶， 個男人係月亮喺水瓶，咁樣一黐埋咧，個男丈夫咧就好似好陰柔啊，成日俾個女人話事啊，即係俾個女人鬧啊，或者係咁樣嘅配對就變咗男女個陰陽配會調轉咗咯。所以我哋有時會見到啲夫妻係咁樣嘅，個男人陰柔啲啊，聽話啲，個女人就指使棄兒啊，可能係霸道啲嘅。 呢啲咁似中國呢個五行相生，五神相克嘅，因為你話五行相克。你表面上睇過五行相克，水就克火，咁啊個個都明啊，即係水就可以滅火，但係如果個火係陽火，個水係陰水咧，咁啊根本克唔到個火嘅。咁反而咧，依個陰水咧就可以令到個陽火咧冇咁燥。即係表面上就睇係克相克，其實就好事啊。譬如話你講依個係水生木，本來係五行相生啦，但如果你水係陽水，個木喺啲樹枝仔咧。咁你即根本就係成盆水淋落淋落個盆花度，花就會死啦。 係啊， 所以明明係相生都變咗係衰嘢，唔好，即係講個陰陽嘅相配。 係啊係啊，其實西方嗰啲星座咧都有陰陽喺裡面嘅，每一個星星啦，同埋每一個 即係屬月亮定屬太陽？月亮星座定太陽星座？ 月亮本身就是阴性的星，太阳本身就是阳性的星，但原来它每一个星座都有属性的，譬如是白羊座，它是一个阳星来的，跟着它是阴阳阴阳这样隔住位置十二星座的，你第二个星座的金牛座，它是一个阴性的星座，所以它就比较是阴柔一点的，其实如果你男人是金牛座的呢，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刚阳的一个男人，它反而是阴柔一点的，这样隔住去的。 即係一個陽一個陰，一個陽嘅陰，即係同我哋嗰個地支一樣，子丑寅卯辰巳午 卯， 五未申酉戌亥都係一陽一陰，一陽一陰。 冇錯， 子就陽，丑就陰咁樣一路。 冇錯冇錯，所以西方都係有陰陽之分嘅。 但係佢哋唔係叫做陰陽，叫做太陽、月亮咁樣。 唔係，佢哋都係叫陰陽嘅。 哦， 係啦，佢每一個星座有陰陽，每一個星星都有陰陽。 哦，咁你要其實唔淨止睇個十二星座，仲睇埋嗰啲。那個星座 星 那格裏面有多少咩星在度？ 係啊，你要看行星，要看小行星，要看我哋叫南北交點，即係一個靈魂的軌道啊。究竟你點樣入胎，點樣出胎？啲新的目標是啲咩？即係指標目要去到邊咁樣咯？有很多不同嘢睇嘅。 但係而家你哋開盤，因為有咗電腦易好多係嘛？ 非常之方便。聽講以前嗰個年代咧係要畫撐死嘅，即係畫你嗰個年月日時咧，要一日嘅時間都未必畫到個圖咯。是啊，因为以前古人哋发现伽利略同埋牛顿嗰个书房咧，系有张占星图系手画嘅，系佢哋自己亲手画嘅。咁所以嗰个年代仲系用手去起盘咯。 系啊，即系嗰年代系，其实好多学家、好多学者佢都系蕴含咗系天文学啦、医学啦、占星学都系，即系全科都系咯。佢又唔会话即系净系单系科学家就科学家，佢就唔会咁样做啦。亦都系头先，亦都系讲翻高夫翻，就系话点解会最近嗰啲占星学又会俾人哋唔认同啊？即系近呢几廿年，咁其实再应该再前少少啦，系咪啊？嗰啲教会啊、教廷嗰边咧，就可能会觉得同佢哋嘅信仰有少少冲突。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将佢剔除咗喺呢个天文学里边剔除咗佢咁样咯吓。咁其实之前都系够，之前再古旧啲，譬如话啲即系巴比伦啊嗰啲咧，因为太准啦，佢哋咧有时会预测到咧，佢睇个天象啊，譬如话七月一号阴天嘅，佢就觉得咧就唔得啦，呢年咧就会多呢个灾难啊咁样。三月十九号，咁如果系嗰个天气唔好咧，又会容易个君主咧又会容易驾崩啦咁样。又因为咁样咧，就系好多时候俾嗰啲统治者咧，亦都系禁咗佢哋好多人。所以而家做占星学家就比较应该会比较容易啲，嗰阵时就都几危险。 要睇下你 系 边个边个国家做咯，有啲国家仍然系好危险噶。 例如咧， 你唔讲得唔讲得？ 好啦， 明白明白，大家都明白。 大家明白 啊。O K， 啊，即系都系有啲。有啲法律嘅牽制住呢 啲， 即係譬如人哋話會話呢啲係風水迷信噶嘛，咁有啲嘢迷信，有啲國家係唔俾迷信噶嘛。 其實真係唔係迷信嘅，其實即係講真，你話占星又好，咩預言都好啦，即係睇自己嘅命運啦，睇自己性格，希望就係知道自己性格清楚啲，可以去一嚟就接受啦，二嚟就係去改善咯。咁樣咯，好似我咪我你話雙子啊嘛，好似係虎頭蛇尾嘅，咁我咪盡量改善佢。 發揮個博學嘅性格。 係啊，所以呢個都係話其實命運係可以改善嘅。你個兩個命盤生出嚟係一樣嘅起跑點啦。咁但係原來你可以透過自己，我哋所謂嘅覺知啊，即係你知唔知自己係點嘅咧？你可唔可以透過自己嘅知道，從而改變自己嘅性格咧？咁每一次你嘅人生有唔同嘅考驗，同一個考驗都好啦，你都可以慢慢改善咯。 同埋就係你上次都講過啦，即係唔同地方出世啊。同一個時段真的很 exactly 啦個時間，唔同地方出世都會有不同的命運啊嘛， 好啦，時間都阿莫小姐時間都差不多了，咁我哋介紹下聽聽晚嘅節目就是林以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呢個職場逆境尋出路。咁跟住嚟咧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咁啊最後一首歌就是林憶蓮唱的《命運是否這樣》。拜拜， 拜拜， 拜。 曾经我对情狂，曾经我痴心相向，而原来他只管说谎，遗留只好得创伤。相爱与相欺苦放，情和痴不敢再想，和人群互隔一道墙，你偏偏赶上，浓情又再失方向。啊，命运是否这样？我永远不懂观看。声彷徨，没有必准的地方。人命运是否这样？永没法偷窥真相。人遇上每段情，就只将真心作伴，都一样。重心的方向，如何逃开痴心眼光，如何预算策略，回头时一切也寻常。然而此际往哪一方，情和痴应否再想，还是再多闯，你此刻相向，谁能让我？